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 九八二和 AM 九二七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了。 是的，那今天还要同样的再次强调一下，大家也可以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九八二魔力工厂，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为什么今天这么强调视频直播呢？因为 Coco 的表现力真的非常强， 对，一定要看， 对，一定要看。而且这是我们改造了这个唱吧的直播间之后Coco 是第一次来，对不对？ 是的， 对，因为之前那次来的时候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当时我们还没有这个系统，所以等于说整个是用这个带线的还有带耳麦的，其实很限制了你的表演， 对对， 热力十足，而且还有展示电臀的这个部分。 对，这次就可以拿着无线麦加着混响来就是演唱歌曲了。 好的， 那一开始还是想先问一下，客套的问一下，上次去参加完节目之后，哎，你什么样感受？因为毕竟来电台嘛，而且是一个可视化的电台，我们全国就只有这一家， 嗯， 然后来现场唱跳了之后， 就是觉得太嗨了。那天晚上做梦又梦到了一次这个场景， 嗯， 是吗？ 然后尤其是我觉得主持人是超级 nice。 哎呀，今天又是我们两个，就上次还是我们三人， 是呀， 我们三个黄金搭档， 是的， 下次可以组合一下，然后直接出个道什么的。当然，今天一开始呢，还是要欢迎一下正在唱吧上活力九八二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千万不要走开，而且要准备好你手里的小礼物以及双击六六六了，因为接下来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表演区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曲了。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哈，就是刚刚在我们这视频直播上面来看到，哇，这是跟 Coco 的非常近距离的合影了。这是什么时候？ 这个就是前几天 Coco 在今年一二年哦，没有睡醒哦，就是一七年最后一场长沙的演唱会了。 嗯，也是这个 Coco 十八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最后一站，专门选择了长沙这一站也是很有意义，因为特别是通过在长沙举办的歌手比赛，又重新焕发出了自己的活力，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 Coco 的能量。 没错， 是。那作为一个铁粉呢， Coco 马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有模仿过 Coco， 也是叫做小 Coco 之称。是。那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肯定也是 Coco 的，对不对？ Yeah， 叫做 So Crazy。 是。那我们进入先声夺人，有请 Coco 马。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 Coco 马已经在我们的表演区就位了，我们表演区有全新升级过哈，现在是带有像 KTV 一样的系统。坐在这里，哎，跟你平时 K 歌还是心情会有点不一样吧？ 对，因为这里边有最专业的观众，就是你们两个， 就是我们两个，对，我们俩待会儿挥手，希望你在演唱的过程中，导播老师时不时的切到我们两个在挥舞荧光棒啊什么之类的。是，第一首 So Crazy， 妈妈有准备好吗？ 嗯，准备好了。 好，开始。 Yeah，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 ladies and funky gentlemen,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This is Coco the Coco Lee. Come on, 小礼物刷起来哦。Yeah, what? What's that? Are you ready? Here we stand. Get an angel the moon by.感觉自己离开了安全地带，你的手动得太快，突然间就把我的领口打开，能不能忍耐，这你不是个坏的男孩。 Baby don't, baby don't stop, baby, you won't show 更多时间，要爱也不能太快， Make me 感觉奇怪，现在我不想让你爱，想要我的爱情你就必须明白，因为我需要慢慢来。 You can't say 太多的男孩，有很多个女不再算精彩，把 email 打开，随时能开始谈情说爱。 Baby don't baby don't stop baby， 与我需要更多时间，要爱不能太快，没给没感觉奇怪，现在我想让你爱，想要我的爱情就必须等待，因为我需要你。 想要跟着您一起，但是我们这边还需要，而且你知道在背面的时候，在这个 MV 是有 Coco 不断的在一起舞蹈的，很有范儿哈。 的画面有种和这个 Coco 里一块儿在跳舞的感觉、啊 我觉得这一段你一定要发给 Coco 看，真的这个非常的经典哈。 是的， 是。那进入今天的魔音手来了解 Coco 嘛，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九八二， 挑战新歌声魔音手。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刚刚有奉献一段非常活力四射的表演哈。尽管我觉得我跟杨帅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已经算见得蛮多的了，但是刚刚我们两个算是很冷静的观众，就不知道该怎么去互动你的热情。 是 是，那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时候，现在在舞台上有这样活力四射的 Coco 的一个表现、 嗯、 但其实 Coco 妈前两天是还挺严重的生病，包括因为我们蕊这个档期也蕊了很长的时间、嗯、就是说决定今天来节目当中，但因为临时没有办法去调换，所以他很辛苦的，昨天还专门去打点滴。 哦， 是，哎，那是就是工作压力很大，还是说怎么样？就是突然生病， 就是因为每天要给好多小孩子上课嘛，所以就因为你知道给孩子上课就是很费嗓子， 对、嗯、对， 对， 你得不停的跟他们讲这边那边， 而且很有耐心。 对，周六还有周日是最忙的时候，就每天从早晨10点钟要上到晚上10点钟。 哦，那你是那种一对一的小课吗？ 对，有一对一的小课，还有5-6个人的大课。 对， 对， 其实在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的直播页面哈，大家在活力酒吧是可以看得到的，这是 Coco 跟自己的学生、然后这是他们自己的作品。哇，好可爱。就前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在网上就是微信当中经常转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他的爸爸是一个皮克斯的动画设计师， 师、嗯、他说无论你画成什么样子、嗯、老爸都能给你改过来、嗯、所以就看那个小孩画歪歪扭扭的然后他爸就给改成超厉害的那种就是动漫的人物形象的那种 那也要请那个 Coco 马老师来给我改一改我画的画 好呀 有多可怕你先描绘一下 就是我连圆都画不好 哦那圆如果没有圆规的话谁都画 不 好 也 不 是说很圆就是能 你能画小脑斧吗 不可以 小脑斧都不可以吗 不可以做不到 就还有很火的最近那个说外卖小哥我失恋了可以帮我画一只小脑斧吗 你就真的画了一个、 哦、对外卖小哥画那些脑斧真的好可爱 这年头外卖小哥也挺难当的 哎，所以就是像你教小朋友的话你会就是说动物当中你比较怕哪个 动物当中呀 对就比如说他们提过来说 Coco 马老师我想要画一只小脑斧然后两三笔给他们我想要画一只乌龟两三笔给他们、嗯、但如果跳出来说我想画一只河马算好画吗 哦河马还好、啊、 鳄鱼呢 鳄鱼还 OK 因为它身上有那个就是有 鳞片凸 起 我就是觉得那种鳞片可能会难画一点 凸起不太好画、 哦、你看我就是外行人 其实现在的你可以画它比较容易出现、嗯、比如说侧面会比较好一些、 哦、找准一个好看比较好画的角度 对找一个好很好画的角度就可以完成了、嗯、 懂了 你有比较怕的就是说学生万一提出来一个什么是你觉得说 handle 不了的 就是怕他提出来一个我没听过的动物 嗯奥特曼 奥特曼是动物吗 就是奥特曼就是还蛮标志性的还好了因为我觉得我特别羡慕 Coco 的生活当中就是既有画画然后也有音乐、哦、就是音乐和美术这两件事情都有所以能带给你很多的乐趣 是的、嗯、 那在画画的时候平常会听一些歌曲吗 当然就是我画画的时候包括我带孩子画画的时候、嗯、是一定要有音乐 那一般会选择什么曲风的歌曲 Coco 的歌 也不是就是稍微 R&B 一点或者 Jazz 就有点节奏 对 节奏 但是有的孩子就不太喜欢、嗯、就说老师可不可以放一些 小跳蛙 老师太吵了 TFBOYS 的歌呀、 哦、就适合他们年龄 比较喜欢的、哦、适合他们年龄的 现在小孩会喜欢就 TFBOYS 这种的 对 因为早上的时候我在做音乐节目就有很多学生家长来说、嗯、哎星宇你们可不可以来播一下小跳蛙我心想说小跳蛙是什么歌 这是什么歌 这是幼儿园经常放的一首歌 很有名的儿歌、 哦、对, 对但是不是我们那个年代、 回去学一学 就是小跳蛙这种歌、嗯、但当然你有哎有比较欣赏你音乐品味的学生吗就从小就萌发出对 jazz 和 hip hop 有比较就狂热爱好 有他们就会画画的时候就听到比较 hip hop 一点的、嗯、就直接就一边画然后一 边 就唱 边 然后抖动起来然后家长说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我说可以这样子呀因为他是自由的状态他很享受这种状态、嗯、 他还能画直线吗本来是一个直线然后听到 hip hop 然后出来就全部都是拐弯 可能本来也不要画直线 是那其实 Coco 今天也有带来自己的私藏歌单跟我们分享一些哈因为上次真的是疯狂的替自己的偶像、嗯、Coco 李玟来打 call、嗯、所以基本上推荐都是他的歌曲 是 那今天其实有一些自己私藏的歌单也是他提到的自己比较喜欢的像 Jazz R&B 啊的风格、嗯、第一首叫做 A Love Before Time 这首歌也是 Coco 的、 啊、 还是在为 Coco 打歌 那是这首歌曲呢，因为不算是 Coco 比较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歌曲 对这首歌就是卧虎藏龙的主题曲他在奥斯卡上面演唱的那首歌 哦我对上号了 对 显得自己很白目、 没有、啊、 中文的版本我知道 对 就是月光爱人 这个是英文的、 哦、这是英文的版本 对 Love Before Time 来欣赏 Coco 李的演唱 好听哎，完全就是换了一种语言，但是就换了一首歌的感觉。因为《月光爱人》我们太熟悉了， 是。 但这首呢，也就是当时在奥斯卡上演唱的《卧虎藏龙》的主题曲。提到《卧虎藏龙》，我就想到了 Coco 在这一次歌手的总决赛的时候，有穿上自己当时在奥斯卡的那一件大红色的衣服。哇，那个真的对身材要求超高的，过了这么多年他还能再穿得上，也真的是非常的敬业。 是， 他为了穿那件衣服减了，减的比那个时候还要瘦。 减就是在那么高强度的比赛的过程当中， 是的， 所以这次你也是专门跑到了他长沙的最后的一场演唱会， 对， 然后也见到了他本人，这是很多歌迷都非常梦寐以求的事情。 是， 那现场见到 Coco 本人，他因为巡演的时间战线也比较长嘛，状态还 OK 吗？ 状态还不错，可是那天因为其实 Coco 在台上摔了一跤， 哦，对，好像看他有发微博， 对，就我们就很心疼，对，我们就在台下哭， 哎，他真的太拼了。因为北京场的我跟杨帅也有去， 是 那个真的太拼了，就是从头到尾的那个强度很大，因为 Coco 歌大部分都是快歌， 对， 包括慢歌有演绎的一个部分，但是前后包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跳拉丁的那一段，整个那个 哦，对，真情人， 我真的 几乎是唱跳了整晚， 是 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完全露出来，哇，身材完全没在输，所以我觉得也是你的偶像有激励你哈， 是的， 一直在音乐还有做绘画的这个道路过程当中也永葆着自己的初心。 是的，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同样也是 Coco 的，这次带来的都是 Coco 的英文歌曲，先给我们推荐一下吧。 这首歌是 Before I Fall in Love， Just No Other Way， Yeah， Just No Other Way。 这张是 Coco 1999年的时候进军国际的那张专辑，这张专辑我超级喜欢，这是第二波主打歌 Just No Other Way， 就是你完全听不出来是一个亚洲人唱的， 是 那个唱腔绝对是国际的唱腔，所以非常好听。 Here we are alone again in your arms again and it keeps on getting better。Well, I don't need to read your mind, 'cause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 I can almost see forever. But before you go too far, before I go too fast, baby, you should know I need love that's gonna last. You gotta promise to be here through the laughter and the tears. 像 Coco 说的，如果不提的话你完全意识不到说这是一个亚裔的唱腔，是完全已经非常的本土化了。 对，其实我觉得听 Coco 的歌有一种感受，就是即使你不看画面就听歌也很容易被他带的整个人就跳动起来， 热情似的， 对对对， 哇， Coco 里跟 Coco 嘛，而且你真的是非常非常称职的粉丝， 是 今天自己整期的节目几乎一大半全部都用来给偶像打歌， 是， 当然打歌就要打到底哈，还有一支 MV 要推荐。 对， 那其实这支 MV 呢其实也很有故事，因为 Coco 其实也算是在美国甚至国际乐坛上非常受认可的一位华人女歌手。 对， 那当时除了给卧虎藏龙演唱主题曲，很多的电影也找她演唱，很主流的电影。 接下来的这支 MV， 来，我们还是交给迷弟来推荐吧。 好的，这首歌曲叫做 Before I Fall in Love， 是《落跑新娘》，就是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那首的主题曲。 嗯， 对。 嗯、 当时有找到 Coco 的时候，其实他自己还蛮惊讶的，就觉得说，哎，为什么会找到我来唱那么多主流的歌手？但确实这首歌出来了之后哈，也是成为了一首经典，跟着电影一起，我们来感受一下 Before I Fall in Love。 Yeah, put the weight on it. Can I trust the way I feel? Cause my heart's been fooled before. Am I just seeing what I want to see? Or is it true? Could you really let me someone to have and hold? 佩服 Coco， 就是一个人美了这么多年，而且你看到年轻的时候跟现在的状态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包括他标志性的一些垫臀呐、啊，以及就是一些舞姿啊什么之类的，就永远散发出自己个人的魅力。当然现在呢，要从偶像的身上切到粉丝的身上了。Coco 妈有准备好了吗？今天终于是这不是一首 Coco 的歌了。 对。 来自阿妹的记得这首歌曲也是很难见到你唱很抒情的歌曲，基本上也感觉你是比较偏唱跳型的。那今天带来的这一首记得，准备好了我们就准备开始。记得来自 Coco 嘛，我们请导播老师帮我们播放一下记得。 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不一样版本的记得，这是来自 Coco 马的翻唱。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为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静瑜。 大家好，我是杨帅。 我们节目呢，就是为众多喜爱音乐的朋友们搭建一个可以展示自我的平台。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是音乐爱好者 Coco 马。哇，我真的觉得你是动静皆宜的一个小可爱，就是刚刚的这首记得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版本，特别是你第一声出来的时候，我跟杨帅整个人都惊到。 我感觉我没听过这首歌，你知道吗？ 就 太高了，就你唱的太高了，所以我们两个就会觉得说接下来你该要怎么唱，结果你真的是以自己的风格完整的唱完了， 完全 hold 住了这首歌。 谢谢。 是，那非常宝贵的时间哈，我们还是想要留给 Coco 马来唱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来自另外一位 Coco Coco 里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What's Up， 我们还是先来听歌吧。嗯，来这首歌曲。 到你了。我中途有好几次很想插进去一起唱，但我觉得你自己有自己的气场，我张了好几次嘴，就是完全发现自己融不进去。 是 今天的这首非常嗨的歌曲哈 What's Up， 这也是来自 Coco 马的演绎，是翻唱自自己的女神 Coco 李玟的。最后一点点的时间，那么还是想要请 Coco 来谈一下这一首歌曲，因为是有故事的歌曲嘛。 是的， 对，因为其实当时 Coco 也是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这首歌，这首歌很多人翻唱，那 Coco 演绎完了之后给你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觉得那个编曲之后真的就是一种新的生命力的这个出生。 对，因为 Coco 很有 power， 很有爆发力，所以他演唱完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很有感觉。 其实这首歌原唱原版已经很有爆发力，但是在 Coco 演唱之后又觉得又有另外一种感觉呈现出来了。 是非常的感谢 Coco 马今天带给我们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哈，现在应该已经到夜晚了， 是 18:40，下一个节目今晚有戏已经在等候着各位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挑战新歌声依然和大家不见不散，也再次感谢 Coco 马，希望你再来做客，拜拜。 He doesn't play for the money.